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毅成， 好，大家好。 今集有啲特别啦，系啦，咁啊，我哋请到一位即系 年青人 上嚟啦，咁样就为咗保护佢嘅身份咧，我哋都即系我哋鼓励佢系包头嘅咁样，即系个抗争嘅手足咧都有，即系我哋都要注意佢安全嘅咁样。但系我哋好即系有时我哋都好想知道一啲手足嘅諗法，或者係即係佢哋點解會出嚟各樣嘢咧？咁究竟係一啲咩原因咧？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訪問阿杜汶澤嘅節目都有訪問過一啲手足啦。咁就我哋會請得嚟上嚟天南咧，係有一定嘅原因嘅。咁樣因為呢位手足就係民國派嘅手足，咁民國派就係即係換言之就係同我哋係好似。個即係天南或者係神州嘅理念比較接近啦，即係 咁，不如講下點解今次會邀請佢過嚟啊？ 啊，唔係因為咁嘅，因為其實原本上個禮拜咧都已經邀請佢哋㗎啦，咁樣。 咁原因係乜嘢咧？ 原因上個禮拜咧即係有幾位手足比較忙，因為即係會被困咗喺呢個理大嗰度，咁大家就算即係好似佢咁嘅。即係冇被困都好咧，都冇個心情會即係上嚟啦，因為大家都想關心住個即係其他手足嘅安全，所以佢即係大家都嗰日就拒絕咗，即係有啲手足係被困喺裏面，所以就拒絕咗做上個禮拜嘅訪問， 即係心情比較差啲啦嚇。 咁今個禮拜咧就可以再請到啊，即係呢位手足上嚟咧就講一講，因為民國派嘅特別就係咧我哋可以喺即係咁多抗爭嘅遊行裏面咧，我哋會見到好多嘅唔同旗啦，即係香港嘅旗啦、龍獅旗又有，美國旗又有，即係中華民國旗都有。咁以往呢啲動作咧都係神舟去做嘅，神舟去做或者係其他我哋啲橋團去做啦。咁而家突然間，即係我都話曾經撞過好多班攞中華民國國旗嘅。後生女都有啊，你話咁樣咁就後生女，我又約唔到上嚟做訪問啊！今日我哋約咗個後生仔嚟嘅，係啦，咁就佢即係講講，其實你民國派或者你哋對首先點解會對呢個中華民國國旗會有一種情感喺度咧？或者簡單介紹一下你係咪一個你土生土長香港人？ 係，我係土生土長香港人。 嚇，咁有冇係話喺台灣讀過書？ 冇。 啊，即係冇台灣讀過書。咁正常其實同我哋一般嘅而家見到嘅中學生都好，其實唔係好明白中華民國到底一件咩回事嚟㗎？點解會有呢種認同感呢？ 因為其實我哋比較中意一個係自由民主嘅中國咯。 啊、即係嗱呢個理念咧，我一直以為咧就係、是，即係我從我唔認識佢哋嘅時候咧，我一直以為咧就係、是，中華民國國旗攞出嚟咧，就會令到共匪不高興，所以攞出嚟嘅。即係我一直以為係一種仇恨式嘅方式嚟展示。咁嗱，我哋聽得到係有一個信仰同埋理念喺度承認一個中國嘅咁樣。咁啊。民國派我都見到佢好多嘅，即係遊行裏面呢幾次都好多嘅， 或者即係再即係補充一下啦，即係成日一個中國係一個自由民主嘅中國，一個中華民國嚇、啊，並唔係一個共匪掌控之下嘅中國。 係 係啊，咁點解你哋會即係見到最多人報道？其實我記得我印象中七月幾已經有過一次台灣嘅報道講中華民國國旗在呢個抗爭隊伍裏面啦，但係嗰時就未係你哋嘅，我記得是神州有啲人嘅，咁就而家上次去了中文大學的旗杆裏面升起的時候咧，就據說就是你哋去做的啦。 係啊， 點解當時會有呢一種諗法呢？ 因為原本那日是國父誕辰啦，咁我哋想同香港人講下國父同香港人係有啲咩關係嘅，同埋呢場運動即係有啲咩？嗰、那個叫咩咧？ 都係關係啦。咁中大見到佢爆到咁咧，其實我哋冇咩心情去搞嘅。咁我哋唯有因為沙田又近中大，咁啊唯有上中文大學 去支援中文大學啦。 係啦。 咁啊當時嘅交通都好麻煩啦。咁你哋即係有冇話特別用咗啲咩途徑先入到中大咧？咁樣 都係冇啊！我哋徒步行過去。 徒步行過，即係由沙田行到去中大。 係。 三個有幾遠咧？ 唔好遠嘅啫。 唔好遠嘅啫。 啊，咁後生仔可能半個鐘頭到。 咁啊，當時你哋係有去之前，由沙田嗰度去之前，係已經帶咗中華民國國旗啊？定係咁啱帶住起身，我去到先諗住掛，定係我之前我已經計劃咗要掛上去咧？ 其實係都係咁啱帶咗起身，跟住我哋原本就忙完一輪啦，喺中文大學坐咗喺個草地休息，我望到有三支旗杆，跟住我係諗，不如掛上去啦咁樣，咁我哋又掛上去咯。 咁啊，因為即大家睇到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作為一個親中華民國嘅團體嘅人咧。即係我哋見到嗰裏面嗰一幕就非常之感動嘅，即係我記得都好多人將呢支旗比喻為一個即係上海嘅嗰時嗰個四行倉庫嗰個戰役裏面，楊慧敏就送旗去呢個四行倉庫嚇展示支旗嘅嗰幕咁樣嘅，大家見到，所以就非常之感動嘅咁樣。即係你哋掛上去嘅時候有冇？即係其實當時嘅嗱，即係我香港人有好多唔同嘅政治光譜，有好多唔同嘅政治諗法。你哋掛上去嘅時候有冇人話即係會反而問翻你點解要咁做啊？或者點解你哋要掛上去啊？嗰啲或者有冇人反對啊？掛上去之後有冇人會想拆佢落嚟啊？咁樣咧？ 掛嗰陣時係未有嘅，仲有其他即係其他手足問翻我哋隔離可唔可以掛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嗰支旗上去啦？我哋都 OK 嘅。 OK 嘅，咁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喎。 係啊，一定要掛啦。 咁嗱呢次嘅咁樣即係掛上去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就台灣嘅媒體有報導啦，香港媒體有報導啦咁樣，因為其實咁一路以嚟，其實好多人都好關心，其實台灣點睇呢個香港嘅反送中嘅，不管係即係由蔡英文嘅睇法，到國民黨嘅睇法，大家都好關心，甚至係國民黨好多人出嚟講咗好多嘢，咁啊。六營裏面都好多人講咗好多嘢咁樣，大家都好關心嘅。但係就會由民間呢、這個即係你哋即係屬於民間嘅組織啦，冇受任何政府嘅支持去幫助啦。你哋支旗都聽講係自己去由自己嘅銀包裏面攞錢出嚟買啦咁樣。係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嘅，其實呢個民間嘅自發咧，其實令到其實更多人覺得即係喚醒起更多人，你覺得中華民國同香港嗰個關係咁你自己點睇呢一樣嘢？即係香港同埋同中華民國的關係咧？ 其實個關係好難講嘅喎，因為其實我都比較想嚟緊選到個總統啦，可以更加關注我哋嘅，即係唔好俾我哋有一種好似孤軍作戰嘅嗰種感覺。 咁你？即係你對於即係嗱，而家台而家我哋好多時候台灣嘅講好多啦，藍啊、綠啊、獨啊、統啊咁樣。即係喺你個世界裏面嘅觀念，中華民國嘅總統係應該點樣嘅咧？即係有顏色㗎，冇顏色㗎，定係一種點樣嘅總統咧？ 其實佢對個國家好已經得㗎啦，即係其實唔使分顏色嘅，我認為係咁咯。 這個正即係呢個比較係同我哋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哋嘅親中華民國咧比較偏藍嘅，嗱佢哋係冇乜特別顏色光譜嘅，即係係希望一個民主嘅中華民國裏面一個民選出嚟嘅總統就已經足夠啦咁樣。咁你嗱，説實話你自己對我哋好敏感，我乜都夠姜文嘅。你對蔡英文嘅睇法咧？ 蔡英文 係啊。即係佢呢次佢個喺呢個運動裏面啦，佢有好多嘅即係説話上嘅支援啦，咁啊會幫到好多好似好支持香港咁樣。喺個即係你表面嚟睇，你覺得佢係咪一種感？你即係感覺到嗰、那個即係國家支持香港嗰種温暖有冇咧？ 其實我覺得佢係純粹想利用呢單嘢去 連任咯。 嚇、啊，係咁、啊、但係咁其他嘅，即係你話，如果你自己在台灣的政治人物裡面，那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在這件事裡面你覺得他真的有發聲是幫手呢？ 其實很難說的、這個、因為其實我覺得個個都差不多的， 事實是真的 的即你見到每一個就算寫任何文章都好， 精神上支持、啊、是不可能說實際可以做到什麼、 啊、做到任何事情、另一種了，你對國民黨的看法了、直接的不怕的，我這裡是不會 看的。入面我覺得它的顏色是多姿多彩的，不是只是藍色的。 即是你可能 你都有接觸、不同類型的台灣人、不同類型的黨派的人、你都覺得國民黨裡面的，其實裡面它不是一種信念，即是裡面有多種不同的人的想法在裡面。你自己這樣看的時候，你覺得會不會有些，即是這個即是我哋反而有時好想了解一個外面嘅人對國民黨嘅睇法，咁即係如果有啲人就好直接單純嘅，佢投共嘅，佢紅嘅咁樣，咁你會唔會咁？即係你對於呢種諗法會有幾多咧？ 即係呢種諗法其實入面投共嘅都其實都肯定有噶啦，即係如果得嘅話，咁啊梗係開除佢黨籍啊，強走佢噶啦。 咁你即係你都係贊成嘅，或者台灣嚟講，你都贊成統一啦，定係偏向獨啦，定係第三種就係話我哋唔好再講統與獨，我哋就係講個民生 講生存 生存咁樣咧。 統一嘅話，咁梗係民國統一翻大陸噶啦。係啊，咁其實我都算係一個統一派嚟啊。 即係你係 buy 話，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就係即係光復大陸國土，係以三民主義去統一中國嗰種諗法嘅。 呢個必須啊嘛！ 呢個就係民國派啦。係 係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咧，我哋喺呢個抗爭裏面咧，其實咧，好似呢個年輕人所講啦，即係去形容國民黨一樣啊，即係其實係多姿多彩嘅。咁喺個抗爭裏面咧，其實就有所謂係本土派，亦都有啲係統一派。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即係不同階層嘅人都出咗嚟嘅，唔係話某一個今次我就只係本土派嘅人出嚟。咁其實即係整個依個年青人依一個階層咧，依個族群啊。是整體出現的、所以我們這個也跟人說，今次的一個反送中運動裡面，其實政府是斷送了一代的年輕人、其實我相信不止一代的、這個影響不是說三兩年的、可能是五年十年的，其實可能是即是說兩三代的， 我覺得是起碼兩三代人。 係係啊。咁翻翻頭先我哋嗰個就係講啦，你喺中大升旗嘅時候啦，咁你升旗嘅時候，咁其他即係現場嘅即係啲年青人啊，佢哋有乜嘢話？有冇咩特別嘅即係感覺，或者有乜嘢嘅即係對你呢個行動有冇講啲乜嘢咁樣咧？ 其實冇噶，食包就食包，休息 即係繼續嘅，即係各做，即係當一個係好輕鬆平常嘅事情咁樣。 即係你睇法會唔會覺得係話，即係佢當時中大嘅大家一班嘅抗爭者喺裡面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比較有一個即係自由嘅思想，可以包容唔同嘅歧視啦。即係就算你升上去，佢都冇乜所謂咁樣咧。 呢個肯定係嘅，但係唔會有人升匪國旗上去咯。 哦，咁當然啦， 升上去應該俾人打。 係咁咧，你升完上之後咧，咁大家即係其實都係相互是有得知其怪喺度咁樣噶啦。 係啊，係啊。 係嚇，咁就亦有冇人會話過嚟同你講啊？我認同啊，我贊同啊，或者贊好啊，或者有其他嘅意見咧？定係話就好似講由頭到尾都係大家就即係相互是咁啊？ 我睇連登就有人反對嘅。 但現場咧？ 現場係冇噶。 現場冇嘅，大家都平靜嘅。 係啊， 係啊。係即係唔同外面所傳到嘅，即係話有啲人咧就好唔開，就好唔中意啊咁樣嘅。其實呢個網上嘅謠傳嚟嘅， 應該係啦。 係， 因為我起碼喺我嗰陣時仲喺嗰度未發生。 係，即係起碼你喺旗杆嘅附近，你可以見到嘅地方嘅範圍裡面係冇人有異議，冇人有特別嘅聲音嘅。 有位應該我俾人打咗。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我哋睇到，其實我哋嘅年輕人咧，就係比我哋一啲咁嘅年長啊，我哋呢啲咁嘅人咧，係更加兼容並蓄，係可以包容性更加大嘅。咁其實呢個即係我哋香港嘅年長一輩應該要學習下嘅。 年長一輩就咩學習啊？我哋應該反省，唔係叫學習嘅咩？呢啲嗰個我先撞到個老人家，佢講即係呢啲，佢用咗四個字，呢啲叫頭咩？呢個叫咩？頭腦閉塞啊！話呢啲人，你明嘛？即係佢都好大年紀嘅，佢話人哋頭腦閉塞。啊，咁因為佢話嗰啲人唔識點樣去支持後生仔，呢啲人叫頭腦閉塞。好啦，咁啊，其實你哋民國派嘅行動。正式嚟講係幾時開始咧？ 都係十月份左右啦，十月頭啦。 即係我哋所謂雙十係咪啊？ 雙十 嗰次就係話好多不同地區咧，有人就係攞我哋國旗出嚟咧，就係唱，包括唱個歌啦。我見喺新城廣場啊，或者係好似唔似啊，應該荃灣都有人嚟喺一齊唱國歌嘅。 我知道尖沙咀、荃灣、沙田新城市廣場都有唱國歌、唱國歌嘅。咁就即係我見到啲畫面咧，都幾甩咳下嘅。其實就有即係。有很多人其實都不識唱的，但大家很盡力去唱，去唱唱國歌啦，同埋呢個三日國旗歌啦，都係好都會有唱呢兩首嘅。咁就你自己識唱嘛？識唱嘅，識唱嘅。咁就即係你當時十月十號係開始去搞第一次嘅活動啦。嗰陣時我哋叫做嘅雙十，叫嗰陣時叫遍地開花，係啊，即係好勁嘅。好勁嘅，我甚至係當時嘅紅樓咧，都係因為當時我哋未認識你啦。紅樓係有一個特別嘅戒備，係唔知會到時會發生咩事嘅。嗰時咁樣，大家都好驚會唔會啊？會爆咗一紮人出嚟，跟住有防暴嚟，會發生咩事咧？咁樣咁咁即係 touch wood 係冇事啦，冇事啦呢件事。咁但係嗰、那個。嗰、那個遍地開花，你哋係用咗乜嘢方法去做宣傳呢？因為我哋成日都諗，我成日都想擴大嗰個圈子去做宣傳噶嘛。但係即係始終，如果我可以咁講，即係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嘅做法。咁你哋用咗咩做法呢？ 都係靠網絡嘅啫，我哋 啊，即係例如 Telegram 啊、連登啊，仲有其他論壇咯。 咁你譬如話你 Telegram 咁樣。當時我記得我有睇咧，係有三千幾人嘅，係啊，咁呢三千幾人而家其實仲有冇話大家聯絡啊，或者係仲有冇一啲會比較中堅嘅分子係從中佢走出嚟咧咁樣？ 中堅嘅分子有啊，我哋走咗都有30多個嘅，走咗出嚟嘅， 即叫做係。唔係佢走出嚟啦，叫做係特別再走出嚟繼續去做呢樣民國派嘅活動啦，咁樣。 因為呢30多個我哋都係見過曬啊，即係信得過嘅。 咁啊，其實即係我哋即係攞國旗出嚟，咁其實都係一個合法嘅，我哋完全冇違法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亦都唔怕講唔怕做嘅，我哋呢樣嘢嚇。 咁以前啲人就怕噶嘛，咁樣。 係啊，因為我記得喺2014年嘅時候咧，雙十。啱啱戰行動冇幾耐啦，咁就旺角嗰邊，咁我雙十喺倫敦食飯，咁難得成條彌敦道冇人喎，咁我咧就攞支國旗，咁即係幾號啊？唔知係3號啊定4號？ 唔止啊，呢啲5號嚟 㗎。咁我攞支國旗咁樣影張相啦，咁啊跟住有朋友就擺上 Facebook 啊，有亦都傳媒影咗啦，咁跟住我見到人話講一句搞事。我就心諗，攞支中華民國旗出嚟點搞事咧？我又冇嗌人咩，又冇話咩反攻大陸冇成喎，亦都冇嗌咩打到共匪嗰陣時刻，我開心啊，影支旗啫喎，點搞事咧？咁其實你好似你咁樣啦，喺今次裡面咁，你攞國旗出嚟，會唔會有好似我碰到咁嘅情況咧？ 有人會問翻我點解會攞呢支？ 即係純粹問啫。 純粹問㗎。 就唔係好似我咁，我真係搞事咁樣。當然啦。 話你搞事嗰個咧。 嗱，當然啦，即係喺我哋呢啲，即係啲咁所謂老油條，我嚟講話知你啦，係咪啊？嚇，你講你咪講咯，對我冇影響㗎嘛。我影下相咁樣嚇。咁但係你嚟講就係冇人咁樣同即係講你哋嘅。 未有咯，暫時。 咁喺網絡上面，即係你哋嗰個圈子嘅網絡上面咧。 都冇， 都冇。哦，咁即係其實即係睇到咧，而家嘅年輕人咧，即係年輕人世界真係個包容性係好強。 係係真嘅，呢樣嘢真嘅。 係嚇，咁你因為你唔可能話你圈子裡面即係全部，即係我相信年輕人圈子唔會咁窄嘅。係你嘅即係識嘅唔識嘅一啲網絡朋友咧，講都係講緊千計嘅。當然是沒有人說你搞事，沒有人什 麼，你說如果不識的都有少少反對聲音的， 是是少少， 是少少， 是，但是你即是比較，因為網絡上的朋友，我想你都過幾，是說過千的， 是 比較是常談的，我想都是五六百的了，那五六百裡面是沒有人說過什麼的， 常談的都不會說什麼的了，其實 是，那就是會不會，就是好像你說去中大的朋友仔那樣，就是你有你做，其實他不多理你，還是會，也都會支持一下你啊，這樣呢， 其實這些都是各有各做的，因為我們目標是一致的嘛，現在 是。咁但佢哋即係都亦都唔會話特別係話 唔好咁樣做啊，冇乜 唔係我即係你做得好啊咁樣會唔會咧？ 都唔會啊， 都唔會啊，哦，即係呢個年青人嘅世界㗎啦，嗯。我哋啲大叔， 我哋拍曬手掌， 即係我哋啲大叔又真係唔同嘅，我哋大叔嘅即係可能即係比較分明啲嘅嚇，可能即係大家嗰即係門户嘅門户即係比較係即係。門門之見比較深啲啦。 咁誒呢個譬如話，你見即係你都會有睇台灣嘅論壇啦嘅講法啦。譬如話佢即係你攞支中華民國國旗出嚟，包括遊行又好，升上去喺大學裡面啦。我即係以我所知，中大係你升啦。咁其實理工大學都有手足去做咗嘅，港大都有嘅啊。咁台灣那邊也有些媒體會有報導的，他們的報導的時候當然有正反兩極，有些人就非常覺得拍爛手掌好東西這樣，這很奇怪，綠營的人在台灣就不喜歡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綠營的人在海外就很喜歡這支旗的，是的，是的，那反過來南寧的人呢就講到自己幾愛中華民國嘅， 但係就唔會攞住呢個， 但係出到去就唔會攞住呢支旗嘅，尤其是大陸同埋香港時佢哋唔攞嘅，甚至而家有民國派會攞呢支旗出嚟嘅時候咧，佢會屌柒佢哋嘅喎。咁對於呢啲咁嘅鬧，即係話即係當然啦，讚賞嘅時候，你哋係一定接受同埋開心啦。呢啲抨擊嘅時候，即係各種唔同嘅惡言啦，鬧你哋嘅時候，你哋點樣睇咧？ 都是有去的，你不會特地去反駁回他，因為你會知道跟這些人解釋是沒有用的， 他們生了氣的，即是與其跟你解釋不如我升多兩支， 年輕人已經界是高過我們， 你高過我們，我們真的還好的，你的生了原來我跟你錯了，我們跟那些年輕人學習，其實我們不要吵， 其實我們是知道的，即是網路的東西你過兩天你說完沒有人記得你說過什麼的，但是我們真的忍住的， 真的忍住，我發覺我們道行不夠高， 是啊， 咁啊後生即係學，咁你嗱好有好似咁講啦，去到跟住落嚟嘅好多好多嘅抗爭啦，到而家去到而家理大嗰度啦，即係居民都有手足，當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都有報道過，有手足被困啦，咁嗰個情況係點啊嗰時？ 聽聞就係佢哋嗰陣就有人喺。頂樓啊，頂樓升咗支，咁樓下中樓都升咗支嘅， 即係升兩支， 升咗兩支嘅，係， 因為我睇相都睇到嘅，睇到相有認到嘅，咁跟住就因此而就被困喺裏面啦。 唔係，嗰陣時未被困嘅，嗰陣時佢哋就決定留守，係啦，咁因為有人喺嗰邊附近做嘢啊，諸如此類啊，咁佢話佢走都冇事噶嘛，跟住 當時嘅心態啊，大家係認為嗰度係。是安全的， 即你都有問過他們，他們認為安全才去做的， 那就認為安全你才要進去，當 然了， 那後來被困了，即他們的心理狀況是怎樣，即覺得即走不了，前面就門口就瀑布了，跟著左右四方八面都是有警察，每一個出口出去你都是出不了了，已經公布了是包圍著你們了，即係當時嗰啲手足嗰陣時嘅心情，佢哋係點咧？ 其實有人驚嘅，但係有人就即係變身做咗勇武嘅咁 樣。即係你同佢哋係都係聯絡到，即係裡面即係網路都係通嘅，所以你係即係大家聯絡到嘅。 係，咁所以就 你所講變身變用武器，即係意思係佢可能本身佢唔係一個好用武嘅人， 嗯， 即係其實佢係因為而家被困而逼成我要出去。做滅火隊，嗯，我要出去做滅煙隊，即其實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逼出來的， 啊嗯，即所以我說這一場運動裡面不是個個去想上前線， 其實一個是一個漸變來的，其實不是一個，啊，不會一個突變，是一個漸變，啊，你是一步一步將年輕人呢是推一步一步推去懸崖邊，啊，令到年輕人呢一個反抗，你的進逼越大的時候，危險越升越大的時候，那年輕人的反抗當然更加大啦。 所以我們看到咯，即你說個示威者的暴力不斷升級，是原因是出自你警察裡面的暴力不斷升級， 嗯， 咁唔係，並唔係佢哋，即係頭先我見到就你都講話有一啲手足，佢本來唔係好用武嘅，即係嚟掛下旗啊、做下文宣嘅人嚟嘅，咁就因為入咗去裡面，咁跟住然後被困，冇辦法啦，想出嚟 要反抗， 佢就行前咗做呢個滅煙隊， 嗯， 啊，即係我成日都講嘛，滅煙隊唔係一個頭銜，我今日擔任滅煙隊噶嘛，係個催淚彈肥撚到埋嚟我前面，我踢緊走佢噶嘛， 被動啫，呢個 即係其實被動已變成主動噶嘛，其實跟住然後我踢得一粒嘅時候，跟住再落嚟嗰啲我就嚟料打走佢噶啦，咁樣， 嗯， 即係其實好多都係即係有啲手足係咁樣而去幫手做呢啲嘢啦，咁樣咁有冇後嚟係點樣出翻嚟係平安啦，啊，或者應該咁講喺。他們在那個過程裡面被困的時候，裡面大家之間又 是用什麼方法呢？大家結集在一起團結，啊，還是會各各組，啊，還是會有分歧的，即會不會大家有些人就說我想走，我不是，我覺得是留守，有些人覺得不是，我搏條命衝出去了，樣即大家會不會即你們的 team 人裡面會不會有個小組會議或者開下會，大家想想個方針怎樣走呢？ 其實我哋自從衝完A Corps 洞門三次之後咧，佢哋係先至開會咯。其實 係啊，先至開會啦，咁樣即係會有個方針，大家點算啦？咁樣 咁就有人話唔得，我一定要出去咁樣。之後有人話其實我覺得留喺度冇問題嘅。係啊，之後有人被捕啊，有人冇事啊咁樣。 咁啊，其實個心理狀況其實係喺裡面，個心理狀況其實係。大家係即係首先，你對前路茫茫啦， 嗯。 究竟佢即係下一分鐘警察會唔會衝入嚟？唔知啦，即係已經係令到那個情緒係，那個心情係好緊張，唔知點算啦咁樣。大家有冇拗撬咧？即係或者你唔好講自己民國派嘅一紮手足啦，係， 嗯， 民國派手足同其他人會唔會有啲拗撬咧？即係或者有啲分歧咁樣咧？ 其實自己覺得危險，自己不做，嗯，會尊重翻你噶嘛？ 嚇，嗯， 係啊， 哦，即其實都 OK 嘅，即係覺得危險，我不去，咁我留守喺度咁樣， 嗯， 即係邊個去嘅就去，咁唔會逼佢去咁樣。 咁當然有其他即係前線嘅勇武派會鬧翻其他手足嘅。 啊 因為他哋真的衝得好前 啊， 係啊， 咁但係一個所謂前咧，其實即係企前即係防衞嘅，即係其實即係個所謂前，啊，其實依個喺咁多次一個即係 嗰個防嗰，那個防衞唔係咁簡單嘛，嗰啲橡膠子彈打埋嚟痛噶嘛，會受傷喎， 係啦，咁其實咧，大家成日用武，佢哋只係喺。企前兩步嚟防衞嘅啫，佢真係好少係真係主動去出擊嘅。 屌你話俾我所認識嘅勇武派叫乜嘢咧？就是花更多的錢買更好的裝備，令到自己冇被人打得咁撚傷。 係啦，唔係 並唔係話 佢打佢用裝備打 人。我見過一個勇武同我講，俾個網址我睇過，想買套咩架撐咩裝備。即係其實佢嗰度點出嚟嗰五六樣嘢，全部都係保護自己。 係， 佢冇諗過買一支勁啲嘅棍打實佢嘅。 嗯， 係嘛？即係所謂嘅勇武就係我嘅勇敢地用武裝自己嚟俾你打咯。係 啦，唔會好似警察咁樣啊！我用催淚彈，你唔怕啊？我用依，這個啲辣椒噴霧。 你唔 怕，我就再升一層，我用橡膠子彈， 啊，我搶我埋嚟用警棍勾你。 而家用到咩聲波車咁樣？ 係啦。我用水炮，喂，而家唔係喎，年輕人，所以勇武只係話更加防備自己，係佢一個係一個係做一個保護自己嘅動作嘅啫。 咁而家咁多位手足，即係嗱，其實到今時今日啦， 我仲有兩個問題嘅，即十零秒我哋講。呢班手足出曬嚟未？因為仲有我即係以我所知，仲有50-50個喺。而家仲喺理大啊嘛， 而家應該係即係喺裏面仲傾緊啦。 咁就民國派嘅手足出曬嚟未啊？ 出曬嚟， 出曬嚟。 但係用咩方法出嚟唔講啦？ 咁有冇人被捕咧？ 有人被捕嘅， 有人被捕嘅，咁樣即係其實都叫即係有損有傷嘅喎。係 啊係啊， 即係其實你見到即係其實係即係去升下旗啦。咁蘇日可能咧被唔知個係告呢個暴動嘅升之旗，我唔即係點樣暴動咧？係咪啊？ 即係我成日都諗咧，就係、是、我都講話，我哋從來冇想過，我哋1997年之後，我哋好多橋團嘅兄弟都有升旗做各樣嘢，但係真係為咗呢支旗而被捕嘅咧，竟然唔係我哋，係呢一班手足。所以其實我覺得作為我哋親台團體嘅人，支持中華民國嘅朋友咧，喺香港嘅，我希望大家向呢一班嘅年輕人咧致敬嘅。 係 好啦，第一個就。題外話的問題啦，就係話大家做咁多嘢，大家抗爭咁多，究竟是為了泛民尋日個投票的議席啊，定係為了香港嘅咧？ 其實是為香港的啦， 即其實。care 唔 care 佢哋能唔能夠攞到議席咧？ 其實佢選唔選到關我撚 事。係非常好。咁啊，今次我哋今呢一次我哋完結啦。咁啊，陣間翻嚟再傾第三位嘉賓啦，第二位嘉賓啦。好，拜拜。